178要塞统一了西北，可以说一跃成为整个壁垒联盟里的顶尖势力，掌控的壁垒数量仅次于王室、周氏、孔氏，连火种公司现在手里掌控的壁垒都没178要塞多。但世人评价178要塞从来都不是以壁垒数量的，只能说现在的178要塞更加强大了。张景霖回归178要塞之后大动作不少，又是一统西北，又是打通商路，早些年有骑士前辈跟张景霖有过一面之缘，并对张景霖极为推崇。现在秦升忽然发现这任小素竟然还是178要塞的少帅，什么鬼啊，外界为何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过呢？这不会是俩人联手演双簧给自己听的吧？那可是178要塞啊。例如秦升这样的有志青年对178要塞那群硬汉还是很佩服的，他决定耐心听下去。任小素在屋里给自己倒了杯水，沉默了许久，大忽悠则一脸期待地看着他，结果任小素忽然打了个嗝， 不好意思，晚上吃多了。 大忽悠哭笑不得，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然后任小素又自言自语道， 今天赢秦升的钱有点多呀，那小子看起来聪明，牌技确实不怎么样。 大忽悠顿时怒吼， 啊，你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说话呀？不要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转移话题。 而一边的秦升脸都黑了，心中暗自发誓，明天一定要把今天输掉的钱给赢回来。任小素对大忽悠说道， 你说的让我也很心动，我不是一个能对这么大诱惑视而不见的人，可你真的确定我合适吗？我只是一个流民出身的穷小子而已。 大忽悠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道， 哎呀，司令他也是流民出身呐，我们看的从来都不是出身，你现在没有军事才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可你，希望你回去。 任小素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事实上确实比不上那些成熟将领，军事才华不是带着一支连队打那么一两场胜仗就可以了。但是事后大家都看过张小满的战斗报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任小素在战争过程中随机应变能力以及对士兵生命的重视。当初大家服张景霖不也是因为这个吗？而且一支连队在敌人后方耍得敌人团团转，最终还打碎了一个壁垒，直接将宗室高层歼灭大半，你真能说他没有军事才华吗？虽然很多事情都处理得极为粗糙，甚至可以说是靠他个人强大的实力才做到的，但你能说他在这一场场战斗里没有体现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潜力吗？所以现在178要塞好多将领都认可一件事情，只要任小素回来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未来哪怕比不上张景霖也不一定能差到哪里去。而且大忽悠和王峰元两人私下里讨论过这件事情，178要塞早日有储军绝对是好事，一方面是免去一些人的心思，另一方面则是让任小素早日熟悉军情，这样也避免哪天万一出现意外178要塞群龙无首。他们不是盼着张景霖出事，而是之前他们不就群龙无首了十多年吗？以后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呀？再者说了，要塞里有任小素这样强大的超凡者坐镇，大家心里也踏实呀，很多棘手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但任小素最终还是摇摇头， 我现在还没想明白很多事情，也许有一天我会去，但我没法承诺，首先我要先找到失散的亲朋好友。 大忽悠听任小素这么说突然开心了许多，起码任小素没有拒绝不是吗？ 我这就想办法联系178要塞在中原的情报人员，让他们给我送来新的卫星电话电池，用不了几天。张司令之前已经下令让我们帮忙在中原寻找你的朋友了，说不定现在就有他们的消息呢。这样我们帮你找到了朋友， 你就跟我回西北去啊。 这里大忽悠偷换了概念，之前任小素可没说找到人就跟他回去，但任小素也懒得反驳了，不然还得浪费半天时间。 该忙啥忙啥去吧。 任小素把大忽悠轰出了家门，一旁秦生听了半天，越听心里就越是惊异。他忽然在想一个问题，就算任小素真是清河那位继承人，但清河和178要塞相比，哪个更厉害？虽然清河声名也不比178要塞差，但清河更多的声名是在商业上，所以有野心的人通常都更倾向于178要塞吧。换了别人随便谁，如果知道自己是清河的继承人，恐怕都会开心死了。所以按照老李他们的设想，任小素也不会例外吧。只是他们得谨慎谨慎再谨慎，确认任小素的身份才能把这事说出来。可他们光顾着自己要谨慎，却没想过就算告诉任小素可以继承清河和骑士，人家愿不愿意的问题，这就非常尴尬了。当然任小素还不一定是那个人呢。怎么办？秦生觉得自己得尽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自己的老师，大家必须重新评估对待任小素的态度了。秦生正胡思乱想着呢，外面忽然有人敲门，他走过去开门，赫然看到大忽悠站在门口。秦生客气问道， 有事吗？ 大忽悠张口说道， 我看你这里风水不好，久住的话可能会阴气入体，你现在还年少力壮，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多病多灾。不过你放心，我有化解之法，你把这宅子呀卖给我，我来帮你化解这里的戾气。 神经病啊。 秦生把门关上，他寻思着这到底是不是178要塞的人呢？怎么胡说八道的时候都不脸红呢？大忽悠一脸尴尬的转身离开，又去敲了周莹雪的门，合着他是想直接在这里住下蹲守任小素了。集镇上带院子的砖石房子有20多座，但任小素的邻居只有两个，一个是秦生，一个是周莹雪。大忽悠见没有忽悠到秦生，就转头去忽悠周莹雪。任小素听到隔壁敲门声就感觉一阵好笑，周莹雪能把房子卖给大忽悠吗？怎么可能啊。结果周莹雪与大忽悠以60000元的价格成交，房子一夜之间易主。周莹雪又买了一座距离任小素稍远的院子，而大忽悠则成了任小素的新邻居。任小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懵了，这女人竟然转头就为几万块钱的差价把她给卖了。而周莹雪则美滋滋地数着钱对任小素说道， 老爷，这是房地产投资赚的钱，我就不跟你分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周莹雪也没看到任小素的脸色，自顾自地继续说道， 老爷，我觉得这61号集镇的房子升值空间很大呀，你看我这半个月就赚了好几万。不行，我得多买几座院子，说不定过段时间还能赚钱。 说着周莹雪便风风火火地出去了，一出手就买了6座院子，甚至不惜以超出30000块钱的价格买下了。然后他就躺在新买的宅子里幻想着未来，他现在也算是有资本了，未来完全可以转行做房地产商人，就冲他这选房的眼光，分分钟成为壁垒联盟的首富，赶超王室。怀着这样的美梦，周莹雪睡着了。梦中的他站在壁垒城墙上对任小素豪气道， 老爷，这是我为你买下的壁垒。 此时说书先生在自己的屋子里叹息， 哎，那自打这任小素来了61号集镇以后，你看看安青寺的那个女人也来了，骑士也跟着来了，现在连178要塞的人都跟着来了。据说他和庆氏的关系也非常好，以前我以为他是正在走入那个漩涡的中心，结果我发现我错了。 他自己就是那个玄武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先生说这些的意思，其实就是想告诉小鹿，这样的人最好别碰，真的没什么结果，而且还容易出事。只见他说完半天，都没听见小鹿回话。说书先生奇怪道：“ 楠楠。” 小鹿这时候才回过神来。 啊，阿爷你喊我。哎，阿爷你说，任小素这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此时，罗兰和周琦等人的车队正行驶在前往61号壁垒的路上。周琦在一旁生无可恋地说道：“ 你要作死就自己去，干嘛整天拉上我呀？明知道王氏是龙潭虎穴，还非要过来。”“ 这才能证明我一点都不心虚啊。” 罗兰笑眯眯地说道。 这王氏算什么龙潭虎穴？他真敢把我怎么样吗？他凭什么动我呢？ 偷偷给你软禁起来总可以了吧？哦，不对，你还专门找了希望传媒的记者同行，他们没法软禁你，除非连同希望传媒的记者一起软禁，不然希望传媒会如实报道。 罗兰笑道：“ 希望传媒想更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则需要外界每天都知道我的行踪。哼，大家各取所需嘛。” 此时希望传媒的记者就在车队后面的车里坐着，只要希望传媒还在跟踪报道，王氏就不可能动他。毕竟王氏，你有什么正当理由软禁罗兰呢？这也是罗兰跟庆氏官方不承认拥有核武的原因。你别管我到底有没有，反正我不承认，以后承认那是以后的事情，反正现在不承认。周琦嘀咕道：“ 等未来他们找到了证据，你在中安的名声可就臭了，演了这么多的戏，还声泪俱下的好多人信以为真，到时候他们发现你在欺骗大家，那中原恐怕就没人喜欢你了。” 罗兰皱起眉头，其实他也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庆氏拥有核武的证据迟早会被人找到，只要你发射过，就不可能隐藏所有蛛丝马迹，到时候罗兰恐怕就会成为这个壁垒时代里最大的骗子和笑柄了吧。最终罗兰坚定道：“ 这跟庆氏的未来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他一个人的得失换庆氏的时间，罗兰感觉自己赚了。 行了吧，听说61号壁垒那边已经有好多激进分子准备围堵你抗议了，你自己想想怎么办吧。 一群学生而已，有什么好怕的？ 罗兰言语之间压根就没把这群学生放在眼里。车队驶进61号壁垒的时候没有遭遇任何阻拦，只是象征性的检查了一下车子就放行了。这种行为更像是避嫌，大家都知道现在王氏站出来挑头针对庆氏，为了表示我们的公正态度，绝对不会在小事上跟你斤斤计较。高层针锋相对的越厉害，反而越不拘小节。路上，罗兰看着路旁的爬墙虎。 别说，这壁垒里的爬墙虎还真奇怪，到了冬天也不枯萎的，而且这么多。 这爬墙虎本来就是在几栋房子的墙外生长着，只是到了冬天以后没有枯萎也就算了，竟然还蔓延了好几条街。如果从天空俯瞰就会发现，这爬墙虎蔓延的方向是依托着壁垒城墙的，像是要把整个壁垒给围起来似的。壁垒中心倒是还没有看到多少爬墙虎，这绿茵茵的颜色大概占据了壁垒十分之一的样子，看起来还挺喜人的。只是罗兰来不及想爬墙虎的事，他已经看到前方有人试图堵住车队前进的方向，对方手里还有横幅：“庆枕毒夫，放弃核武。”罗兰的眼睛一下子就眯了起来。一群人站在道路两旁， 甚至还故意把横幅取在更高更显眼的位置。罗兰原本以为对方针对的是自己，所以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对方竟然针对的是庆晨，这让他心里非常的不痛快。 开车过去不用停，这肯定是王氏安排的人在里边拱火的，不然对方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什么时间抵达？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可没说行程的准确时间和路线。 其实王氏在背后操控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周琦思考的是该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要是这么一群人突然冲上来给罗兰揍一顿，那可真是冤了。罗兰他们在王氏的壁垒里可不能开枪，要是开枪的话，那王氏还真就有理由把罗兰给扣下了。不过周琦发现罗兰依旧稳稳地坐在车上，似乎一点都不慌的样子。车队缓缓前进，他们距离酒店还有 2.2 公里的样子，那酒店位于壁垒中心，也算是最豪华的酒店了。车上负责保护罗兰安全的庆氏军人们一个个紧张起来，生怕人群之中有人开黑枪。这些庆氏军人的目光像是鹰隼一样锋利，当他们的目光从人群中扫过时，一些人竟然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了一些。庆诊给罗兰安排的安保人员那必定是军中精锐，庆诊在给自己安排安保人员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军中王牌给抽调过去。当车队驶过之后，那些道路两旁密密麻麻举着横幅的人竟跟了上来，徒步跟着一路往罗兰他们下榻的酒店走去。 这群人不会要跟着我们进酒店吧？ 不过周琦猜错了，当他们进入酒店之后，这群人就在酒店门外安安静静地坐着，手里举的横幅上写什么的都有，有骂庆诊的，有让庆氏放弃核武的，有让罗兰离开中原的。其中有几个人并没有举横幅，而是在人群中静观其变，而其他人的动向都由他们来受益。罗兰他们进入房间之前，先由跟随的庆氏军人进入检查，其中检查的内容除了窃听监视器材以外，甚至还检查墙壁之中是否有夹层暗格。等检查完了已经是15分钟以后的事情了，这些庆氏军人做事极其严谨，罗兰也不催，就在门外静静地等着。他们身边还有5名军人始终保护在一旁，虽然罗兰嘴上说着有什么好怕的，但小心一些总没什么毛病吧。进了房间之后，罗兰对身后一名军人交代道： 让酒店的餐厅准备晚餐，要特别豪华的，捡最贵的给我做，我庆氏不差钱。 周琦愣了一下， 这才中午呀，怎么就开始要做晚饭了？ 罗兰走到窗户边上，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隙笑道： 给他们准备的，他们一定会做到晚上，说不定做好几天也有可能，就这么饿着怎么行啊？ 果然如罗兰所料，楼下这群人像是铁了心要逼罗兰出来跟他们对峙似的，竟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到了晚上6点多，罗兰亲自推着餐车走出了酒店，那白布铺好的餐车上放着满满当当的食物。那群示威的人中有人开口说道： 别以为你拿点食物就能打发我们，我们…… 罗兰笑眯眯地说道： 在这自作多情什么呢？谁要给你们送东西吃了？这是我给自己吃的。 说着就有庆氏军人搬了椅子过来给罗兰坐，罗兰自己则在酒店门口大快朵颐起来，吃的那叫一个满嘴流油。吃东西的时候，罗兰甚至能听到对面那群坐在地上的人有人咽口水的声音，毕竟从早上耗到现在肯定都没吃什么东西呢，毕竟这么严肃的抗议活动，一边抗议一边吃东西多不正经啊。罗兰旁若无人地吃着，他之前对周琦说的话其实没有说完，这些人骂了庆诊，光挨饿可不行，还得受气。吃完之后罗兰还打了一个饱嗝， 哎呀，实在吃不完了，剩了一多半，要不你们给吃了吧，我看你们怪饿的。 说着 罗兰把餐车上剩下一大碗残羹剩饭推到这些人面前，然后哈哈大笑着回了酒店。他不光要在这些人面前吃，还要留一些专门给他们看。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群示威的人看着罗兰的背影，心里恨得牙痒痒，可他们还不能真动手，要是他们先动手了，是他们理亏。就在那群人静坐在酒店门口的时候，智取司这边忽然有人来报案。智取司的办公大厅里工作人员非常不愉快，他们这边因为罗兰过来的缘故，大部分警力都被抽调了过去，忙都忙不过来，怎么还有人来添乱呢？而且这几年人工智能太好使了，有什么案件都会直接由人工智能通知他们，大部分壁垒居民报的案都是些乌龙事件。不过王氏财团要求他们破案率100%，只要有人来报案就必须解决。秩序司的工作人员问道， 因为什么报案啊？ 因为我们制衣厂里的几个工人失踪了，打他们家里的电话也联系不上，去他们家里找也没找到，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个中年人说道， 那都是我们厂里的工人，总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消失了吧？ 秩序司的工作人员听到这话便愣住了，竟然还是这种确凿的失踪案，为何人工智能没有提醒啊？ 啊，会不会是间谍啊？ 有其他工作人员说道， 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几个人突然失踪，其实是逃出壁垒去了。 那也不对吧，间谍闲着没事去制衣厂干嘛？那里也没什么秘密啊。 秩序司的工作人员无奈道， 那你先在我们这里登记一下报案信息吧，等会儿你跟我走一趟，先看看他们家里什么情况，是否有打斗痕迹。也不知道人工智能怎么了，前一段丢猫丢狗的案子还没破呢。 制衣厂的老板陪笑道， 我这事儿可比丢猫丢狗严重多了。 秩序司的工作人员瞥了他一眼说道， 在我们这儿没有谁比谁更严重，既然报案了我们就破案。对了，他们几个的家在哪儿啊？ 制衣厂的老板赶紧说道， 你看新闻了没，就那个爬墙虎，他们家就在爬墙虎那一片。 秩序司的人开着车带报案人出了大门，一路朝着几个失踪人员的住址赶去。临出发前，秩序司的人还问， 那几个失踪的人都住在那一片啊？他们是合租了房子吗？ 制衣厂老板解释道， 不是啊，我们制衣厂有几百个工人呢，住哪儿的都有，这几个工人在壁垒也都有房子，不是合租的，也没有住在一起啊。 那就有点奇怪了。 秩序司这位叫做王中瑞的工作人员疑惑道， 不住在一起反倒一起失踪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们平时在工厂里面表现怎么样啊？你们工厂里最近有没有丢比较贵重的东西啊？ 王中瑞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工厂里的工人偷了比较值钱的东西所以逃走了？以前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只不过那次罪犯很惨，还没逃出壁垒就被人工智能找到了。 我们工厂最贵重的就是机器设备了，还有原料，但这些东西他们也偷不走啊，偷走了也没地方卖去啊。 老板否定了这个猜测， 那就只能到现场看看再说了。 爬墙虎现在的范围很大，这位制衣厂老板所说的位置是最早上了希望传媒报纸的那片发源地，很多自家有相机这样珍贵物件的壁垒居民还专门跑去和冬天的爬墙虎合个影，只不过现在的爬墙虎已经不只是那么一小片了。当王中瑞开车进入爬墙虎的区域时，他问副驾驶的制衣厂老板， 这到处都是爬墙虎啊，他们家住哪儿？ 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奇了怪了，这爬墙虎怎么越长越多？长官，你看到左手边那个居民楼了没有？我印象里昨天他还没蔓延到这儿呢， 怎么今天整栋居民楼都被覆盖上了？别说，若不是我特别熟悉这里，搞不好我也迷路了。 那郁郁葱葱的爬墙虎极为茂密，连居民楼上的街道牌都给遮挡住了。一开始居民们还觉得很好看，可现在爬墙虎已经影响大家生活了，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多少都对着爬墙虎有点不满。王中瑞看着爬墙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想不到问题出在哪儿。 哎，到了到了。 制衣厂老板说道。 旁边这栋居民楼就是了，有一个工人家住一楼。 王中瑞停好车子走进楼道，他奇怪问道。 哎，一般爬墙虎会往楼道里长吗？不都长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吗？ 此时王中瑞看到面前的楼道都被爬墙虎布满了，原本的白色墙面已经不见了踪影，但王中瑞并不觉得这爬墙虎好看，反倒觉得背后有点发凉。但秩序司的人总不至于被爬墙虎吓到呀，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只是奇怪了，这户居民的家门竟是敞开的。王中瑞问道。 这门是你们打开的吗？ 不是啊，我昨天来的时候他就开着呢，我也纳闷他们走的时候怎么连门都不关呢。 王中瑞走进屋子，屋内没有想象中的打斗痕迹，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只是王中瑞终究比制衣厂厂长的经验丰富多了，虽然他们秩序司现在已经不怎么自己侦查案件了，全靠人工智能，但秩序司里的人毕竟经受过专业的培训。刚进屋门，王中瑞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门框上有个汗手印，不是特别明显，却很奇怪。那个手印留下的痕迹就像是有人刚拿钥匙打开门进了，然后被什么东西给突然从屋里扯出门去，紧接着这个人想要抓住门框却没有抓住。想到这里，王中瑞毛骨悚然地朝身后看去，可身后什么都没有。王中瑞看着屋内有点不想多待了，他对制衣厂厂长说道。 咱们先出去，去楼上问问其他住户。 说着两人上楼去，这时王中瑞发现那爬墙虎已经爬满了整栋楼，内外都是如此。来到二楼，王中瑞惊愕地发现楼上的两户人家门都开着，他问道。 昨天你有没有上楼？ 没有啊，我没事上楼干嘛？ 王中瑞想问的是，你昨天来的时候二楼的门有没有开？这里的住户还在不在？突然间王中瑞扯开嗓子大喊， 屋里有人吗？ 他现在甚至不敢进屋了，巨大的危机感正胁迫着他。王中瑞此时背后全都是汗，下一刻王中瑞看到了地上的一丝血迹，很少很少，与灰尘混杂在一起，别人或许认不出来这是血迹，但干他这一行的怎么可能认不出来？王中瑞吼道。 跑！ 说完他便拉着厂长的胳膊往楼下跑去，可这时已经晚了。王中瑞看到楼道里墙壁上的爬墙虎仿佛活了一样，朝着两人拉扯过来。王中瑞不再犹豫，他现在反而向屋里冲了进去。印象中一楼屋里是没有爬墙虎的吧？他和厂长两人堪堪在爬墙虎抓到他们之前冲进了屋子。厂长惊魂未定， 到底怎么了？这是什么怪物？爬墙虎怎么会动啊？ 可王中瑞来不及解释，他进屋后直接助跑，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朝窗户跑去。哗啦一声，王中瑞用自己的肩膀撞碎了窗户，从二楼撞了出去。因为助跑的强大惯性，外面的爬墙虎想要拉扯住他，却反倒被王中瑞扯断了好些藤蔓。咚的一声，王中瑞落在了街上，街上的行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他却不管不顾地对二楼大喊， 救出来呀，快点，不然来不及了。 可是二楼静悄悄的，没人回应他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街上行人一样的目光看着王中瑞，仿佛王中瑞像个傻子，大家谁也不知道他在对谁说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钟瑞的头皮顿时麻了，他掏出证件对行人大吼： 我是秩序司的，都给我远离那些爬墙虎，快点跑到没有爬墙虎的地方去。 大家看到他秩序司的证件这才紧张起来，有人问道： 长官，这爬墙虎怎么了？有问题吗？ 王中瑞沉声道： 这爬墙虎会吃人。 他站在街道中央，看着神州密密麻麻的爬墙虎，还有那些已经被爬墙虎覆盖的居民楼，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被爬墙虎给吃掉了。但逃出来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因为王中瑞知道这爬墙虎会主动抓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落到街上，爬墙虎就立马没了动静。王中瑞疏导着街上的居民迅速离开爬墙虎所在的区域，可他一个人只能疏导一条街道，那其他地方的居民怎么办？而且这爬墙虎如此诡异，王中瑞自问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他也不敢在这里多待。他离开爬墙虎区域后，立刻找了一部座机给秩序司打电话说道： 爬墙虎有问题，会吃掉人类，现在你们赶紧往爬墙虎所在的民居座机里打电话，看看那些被爬墙虎覆盖的居民楼里还有没有活人，如果有告诉他们赶紧离开，还有通知王室高层派军队来，我们需要喷火器。 到了这个时候，王中瑞的逻辑仍然是清晰的，他本身就是个很理智很果断的人，不然刚刚也没法从居民楼里逃出来。他说的这些话，第一是确认幸存者，第二是如何应对。这爬墙虎不怕子弹，还有极强的攻击性，王中瑞认为用喷火器来对付更加合适。只不过王中瑞心中终究是有点彷徨，这爬墙虎如今已经覆盖了壁垒五分之一的区域，也就是说壁垒里的居民死亡数量已经到了一种难以估量的地步。王中瑞猜想，爬墙虎开始吃掉人类应该就是这一两天才开始的事情，不然早就有一堆一堆的人去报失踪案了。而且吃掉人类之后的爬墙虎恐怕更加厉害了。他回忆起制衣厂厂长说，有一栋居民楼昨天还没有被覆盖，今天却已经变成了阴森森的绿色。以前爬墙虎的蔓延速度可没有这么快。秩序司并没有觉得王中瑞在危言耸听，王中瑞也是老工作人员了，平时办事是非常靠谱的。于是整个秩序司忽然开动起来，大量秩序司的人员赶向王中瑞所在的位置，而总部的人则开始给一栋栋居民楼里的座机打电话。只是他们打的电话越多，心情就愈发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接电话，那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最终都只有盲音。一个两个或许是巧合，可如果是上百个电话都如此，那就说明出大事了。壁垒内部已经有驻扎军队的先遣部队到来，并携带着火焰喷射器。先遣部队的连长找到王中瑞了解情况，王中瑞看着他们手上的两副火焰喷射器问道： 咱们壁垒里有多少火焰喷射器？ 只有这两个，平时这种武器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壁垒里向来都不配备这些东西的。而且这两副火焰喷射器也很久都没用过了，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王中瑞听完之后回头看向爬墙虎，他们面前的爬墙虎就像是一片绿色的大海，无边无际，两副火焰喷射器怎么够呢？却听那连长说道： 我们先试试，后方还有兄弟部队正在运送燃料过来，实在不行就放火一点点烧。 行，先试试。 一名士兵背上了一副火焰喷射器朝居民楼走去，距离五米远的时候就直接开火，长长的火舌喷吐到爬墙虎上，那墙壁上的爬墙虎立马扭曲挣扎起来，宛如人类在火中痛苦而扭曲的四肢一般。原本先遣部队的士兵对王中瑞所说的话还将信将疑，可他们看到这一幕就已经震惊了。正常的爬墙虎在火焰烧灼之下绝不会有如此反应， 可还没等他们多想呢，那名士兵的背后忽然有一个窨井盖被数不清的藤蔓顶开，而后那些藤蔓转身来到士兵身上，一个个锐利的尖刺扎入士兵身体，硬生生将对方给拖入了下水道。那士兵一声痛呼都没发出来，后面想要救援他的军队正要扑上去，可下水道里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黑洞洞的井口，恐怖异常。先遣部队的连长对通讯员大吼： 一级警戒，迅速通知指挥部请求增援，我们需要大量的燃料。 可他不知道，这时再要对付爬墙虎已经有些晚了。当爬墙虎将那士兵拽入下水道之后，似乎被火焰激怒的爬墙虎开始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蔓延开来，那一抹火焰就像是开启整个61号壁垒灾难的序章。以往爬墙虎都是遮遮掩掩的吃东西，如今他已经疯狂了。王忠瑞等人还没等到援军，就已经看到那爬墙虎迅速地朝自己蔓延过来。以前街道路面今晚还是干干净净的，但现在仅仅过去一分钟时间，那片被爬墙虎覆盖的区域连路面都变成了绿色，一片片爬墙虎树叶晃动着，就像是一只只手，看得王忠瑞头皮发麻。先遣部队还想用另一副火焰喷射器来试图阻挡爬墙虎的速度，可王忠瑞看了一眼身旁，他们马上就要被爬墙虎包围了，他拉住那位连长就跑： 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不能跑，军队都跑了，老百姓怎么办？ 王忠瑞无奈了，他可不想在这里等死，军队不跑他也得跑，哪怕秩序司的工作丢了也不能把命搭在这里啊。王忠瑞不再管这些先遣部队了，而是转身就跑。他刚跑出去几百米，一回头正好看到爬墙虎将先遣连队全部吞没的景象，顿时吓得面色苍白。此时罗兰在落地窗前疑惑道： 怎么回事啊，我看到治愈司的人全撤走了，而且还有军用车辆开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干啊。 这会儿正是下午，外面那些静坐的人已经坐了一天一夜，罗兰实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爬墙虎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快速地沿着壁垒墙壁不断蔓延，如果从天空中俯瞰下去，这壁垒就像是被一圈奇怪的绿色给包围了。任小素在壁垒外面听到了里面的哭喊声，他愣在当场嘀咕道： 这次可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什么都没干。 壁垒大门忽然打开，好几名士兵从大门里狼狈逃出，有人上前问话： 怎么了这是？ 那几名士兵也顾不得别的，直接大喊： 壁垒被爬墙虎包围了，那爬墙虎会吃人，61号壁垒怕是危险了。 他们几个在最后关头逃出了壁垒，这会儿还处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任小素朝大门看去，那原本还敞开的大门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绿色藤蔓给封堵上了。任小素忽然听到身边传来哭声，他扭头看向周莹雪： 你哭什么呀？ 周莹雪一边哭一边委屈道： 我房子卖不出去了。 房地产商人的梦还没开始做这就破灭了。任小素脸瞬间就黑了，现在是考虑这事儿的时候吗？赶紧跑啊。等等，罗兰还在里面。此时的罗兰正带着庆氏军人收拾行李，要说罗兰的行李也不少，他这一趟出门连茶具都是自己带整套的，生活可谓是相当讲究。据说那套茶具还是灾变之前的物件，相当的昂贵，若是哪天壁垒联盟真的太平下来，这套古董就能拍卖个天价。所以当罗兰下令收拾东西的时候，庆氏军人优先去收茶具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家老板为什么显得如此仓促，但他们只是军人，听命令就好了。可正当他们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却听罗兰急哄哄地说道： 哎呀，收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命了是不是？赶紧把咱带的食物带上啊，甭管多少拿着再说，水就不用带了，周琦会变。 周琦挑了挑眉毛， 合着自己成饮用水工具人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年轻是军人看向罗兰。 老板，你很喜欢这套茶具的。 罗兰把自己的东西塞给一名军人。 茶具能有命重要吗？赶紧跟我走，别带多余的东西，我们要轻装简行，快喊上那个希望传媒的记者啊，让他跟我们一起走。 说着，罗兰已经冲出了房间，直奔楼梯。为了保险起见，他连电梯都不坐了，生怕出什么意外。结果罗兰这一次还真坐对了。他们从七楼刚下到三楼的时候，整个酒店就停电了。 不是，我说你跑什么？这王室财团真的要杀你，你也跑不出去啊。 周琦还以为罗兰是为了躲避王室财团呢，却听罗兰说道： 你懂个屁呀，这来的未必是王室，甚至可能不是人。 说实话，罗兰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当初实验体攻打好多次壁垒的时候他都在场，所以当他看到王室军队的反应，初时还想不通对方在干嘛，但很快就发现这不是跟当初李氏驻军的反应差不多吗？之前罗兰站在窗户边上，简直越看越觉得相似，这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赶紧下楼，别管到底出了什么事，他都必须找到更加安全的地方。首先最好是逃出壁垒，如果逃不出去，那就挑个最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等待王室部队的救援。这是王室财团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就算是实验体打进来，只要躲个十天半月，王室一定会把壁垒夺回来的。可是不对啊，实验体不都被炸没了吗？还能有什么玩意儿让王室部队慌成这样？下楼之后，爬墙虎蔓延的危险还没有抵达这里，只是壁垒里已经有些乱了，时不时还能看到有车辆疯狂驶过，街上的行人不明所以。楼下那群静坐的人看到罗兰出来，纷纷围了上来。 都他妈给我滚开，老子现在没空跟你们耽误时间。 说着，庆氏军人立刻在罗兰身前形成三角，硬生生把人流给分开，带着罗兰迅速撤离。他们有人想要去开车，结果一名军人发现，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竟然把他们轮胎给扎破了，应该是那群静坐的人干的，他们不能打罗兰，就只能做这种跟小孩子撒气一样的小动作，十分可笑。罗兰看了一眼轮胎，毫不留恋地转身就跑，往王室部队移动的反方向跑。换做其他人，可能会在车旁唉声叹气半天，可罗兰觉得既然事已至此，就没必要再纠结了，耽误一分钟都很有可能出事。那群抗议的人见罗兰要跑，也就更加兴奋了。 哎，他害怕了，追上他。 对，通达洛水狗。 庆氏军人们听了这些话有些气不过，想要回头趁乱收拾这些人，可罗兰马上喊住他们。 哎呀，这时候跟他们生什么气呀，快跑。 希望传媒的记者周涛疑惑道。 哎，罗兰，你这是为什么仓皇逃跑啊？难道真像他们说的一样怕了吗？ 我现在懒得跟你解释那么多啊，别说话了，跑步的时候说话容易岔气儿。 罗兰说完就闭嘴狂奔，不再多说一句话。虽然直到现在罗兰都没有看到什么危险，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若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之前那么多危险里他也活不下来。希望传媒记者周涛有些疑惑，这罗兰看样子也不是为了躲避那群抗议的人呢。结果就在下一刻，壁垒里忽然响起警钟来，那钟声急促而又刺耳，震得人心里发慌。也正是此时，大家才忽然意识到，原来壁垒真的出事了。周涛忽然看向面前的罗兰，他甚至不明白罗兰是如何判断出来的。继续往前跑去，罗兰心说自己逃命都如此积极了，应该可以逃过一劫吧。可是跑着跑着，他竟然看到有人迎面逃过来。有人从对面逃来，这说明罗兰他们的前方也有危险啊。罗兰一声不吭地转了方向，开始向南跑。可是还没跑多久，又发现南边也有人逃过来。罗兰都有点绝望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啊，怎么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往壁垒中心逃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壁垒居民这么害怕啊？ 他拉住一个人问道：“ 你们为什么逃命啊？” 那逃命的人本来想破口大骂的，可是他看到罗兰身边十多个彪悍的庆氏军人，立马把骂人的话给收了回去。 据说这壁垒里的爬墙虎疯了一样抓人，壁垒大门都被他堵住了，正朝着壁垒中心蔓延呢。有人说那爬墙虎已经把壁垒给包围起来了。 罗兰愣在当场，说实话，灾变到现在植物变异不在少数，可那些植物都不主动攻击人类啊，罗兰真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不光是他，大部分人都是如此，大家从未觉得植物也会攻击人类。除了那些少数见过荆棘藤条和土豆射手的人，这世上 99.99% 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王中瑞看到爬墙虎只是有些奇怪，却没觉得植物能对他造成什么威胁。而那些见过荆棘藤条和土豆射手的人基本已经死绝了，所以也没人提前预警一下。就是这种思维误差才酿成了61号壁垒今日的悲剧。罗兰对身边的庆氏军人吼道： 这封闭环境逃不出去了，我们得先躲起来。 躲是可以躲，可上哪儿躲呢？罗兰脑子急速旋转。 爬墙虎是喜光植物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老招数躲进下水道里？ 刚说完，大家就看到一个窨井盖不知被什么东西给顶飞了，然后就在他们面前，数不清的藤蔓从下水道里钻了出来，开始将井盖旁的人类拉扯进下水道里。 当我没说。 罗兰咽了口唾沫转身就跑。打脸来得太快了，让罗兰有点猝不及防。那爬墙虎的藤蔓已经蔓延到了他们这里，整个壁垒已经有三分之一都陷落了。周琦跟在他身边没好气道： 你这脑子不管用啊，不是说下水道能躲吗？还好没听你的，要是跟你下去，那爬墙虎可就把咱们串起来玩了。 罗兰黑着脸说道： 那你想啊，你要想出办法也行啊。 这爬墙虎不怕子弹不怕水，虽然怕火，但这面积太大了，除非把整个壁垒都烧掉，不然好像没什么办法。 你这不说废话的吗？你说的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我 可正好说这话的时候，罗兰岔气了。周琦是超凡者，其他人要么是年轻力壮的记者，要么是庆氏军人，大家跑起来都不算太费劲，但罗兰跑步就太费劲了。刚刚是逃命的本能促使他忘记疲惫，现在身体却已经受不了了。罗兰捂着胸口说道： 哎，你们继续跑，往前跑，别管我。 说着他站在原地喘着粗气，可是庆氏军人却不由分说地把他架了起来。 要走一起走，保护你是我们的职责，你死了我们不如殉职。 哎呦，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这不是寻思你们是普通人，我这240多斤你们架得动吗？周琦你来背着我。 刚刚罗兰想喊周琦呢，结果实在喘不上气了，于是庆氏军人们就误会了，以为罗兰是不想拖累他们的逃命速度。跑在前面的周琦本来想无视罗兰的，可罗兰都开口了，他只能又跑回来黑着脸说道： 这事儿得加钱。 说着周琦跑回来把罗兰背在了背上，跑起来却并不费力。很少人知道，周琦其实觉醒得很早，应该是最早觉醒的超凡者之一，所以他的体能也比大部分超凡者都要好一些。所有人一路跑着，罗兰在周琦背后出谋划策： 让我想想什么地方最安全啊？对了，保护钱的地方最安全啊！赶紧找银行，银行的金库一定密封性最好，有些金库连换风口都不留的，咱们躲在里面那藤蔓爬不进去的，而且金库肯定有缝隙，我们也不至于憋死。 说完他们就经过了一家王氏银行，只见银行门口堵满了人，原来大家都想要躲到最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人太多已经挤不进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